虽然小小悲哀，是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地带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 say trees are goodbye, oh, I'll try, I'll try, I'll try And trees are goodbye, oh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，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，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，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，季节温柔地带，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。 And I'll say trees are goodbye, oh, I've tried, I'll try, I'll try And trees are goodbye, oh,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。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边来许一个愿望，这是来自郑中基，叫做许愿树，也是郑中基自己和他爸爸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继续来分享一下顺子遇见旧爱。 之前的后悔恨都让我心酸，最悲哀的愉快遇见就忘，虽然没有对白受到关怀， 就是走过太多苦涩，能牵手才感动，无论再苦你也只是眺望着天空，怕我担心就沉默。 如今世界有你一个深情相信我，还有什么值得难过，值得想不通，要拼了命痛快证明他们都看错，你才看得到未来的我。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， 为你去重有我呵护等候，天地看透彻，谁在躲开谁在左右，为了我心痛，从此以后只想为你和命运搏斗，赢得你渴望有个所有， 陪你奋斗有我强悍的温柔， 为你去闯有我 的最勇敢的微笑。 上天注定的悲剧，留下痛苦的回忆，泪水溅湿了一地，将我埋在绝望里，爱上你却不后退，就算全都是伤悲，明明相爱的完美，却在命运里追悔。梦一支离破碎，把我变得狼狈，午夜梦回是想你的妩媚，呼喊着我的悲，爱上你却不后退，就算全都是伤悲，明明相爱的完美，却在命运里追悔，梦一支离破碎，浪费，午夜梦回是想你的妩媚，呼喊着我的悲，留下痛苦的回忆，为什么要到失去才能懂得去珍惜。

机缘清楚，匆匆来，匆匆去。且行且珍惜，且行且珍惜。 是你还是风景，看湿了我的眼睛，执着还是恐惧，小心的守护着你，明知道这爱情脆弱的像是玻璃，却还骗自己说没有人能将我们分离。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谁都不属于。这是一直你想说的，而我总是听不懂的。是你还是风景，看湿了我的眼睛，执着还是恐惧，小心的守护着你，明知道这爱情脆弱的像是玻璃，却还骗自己说没有人能将我们分离。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谁都不属于谁的，这是一直你想